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杀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桌边开着花匣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了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这神童李泌，打小不光是天资聪慧，还总是带着一股神秘色彩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李泌从小对道教很感兴趣，什么道士预言他能够得道成仙啦，他从小就能身轻如燕站在屏风上啦，反正让人说的是神乎其神。不过李泌到底是一个凡人呐，成年之后他才发现朝廷可不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地方。他从小机智过人，被人称作神童，本应该有着大好前程，却一心潜心修行。文章一读，人心难懂，谦退的处事原则让他历经四朝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从神童到四朝元老的奇才李泌下集。随着李泌一天天长大，对于道教那套长生不老之术啊，炼丹成仙之说呀，他简直就是一个执迷的态度。没事就往嵩山呐、华山呐这种道士扎堆的地方跑。有一回，这李泌又碰上一桩怪事儿。这回啊，他碰上的不是一个道士，而是一和尚。这天晚上，李泌正在山上一个寺院里边准备休息，刚要躺下，就忽然听见一个和尚啊在那念经呢，这声音是悲凉委婉，又透着一股子看透世俗的味道。李泌心说，这肯定是一个得道之人。转过天来，他就在寺院里边到处打听，问了一大圈，这才知道这念经的是一个做苦工的老和尚，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只知道这人呢，每天就捡点别人剩下的残羹剩饭来吃，吃饱了伸伸懒腰，找一旮旯就睡了，整天脏兮兮的，谁也听不明白这老和尚每天念叨什么呢。所以日子一久啊，大伙儿给他起了一外号，叫懒残，懒汉的懒，残废的残。李泌听说以后，对这和尚很感兴趣，一门心思认准了这人呢，并非凡人。于是就琢磨着，等天黑了，偷偷摸摸的找这和尚聊聊。就看这天晚上，李泌悄悄的就来到老和尚经常歇脚的地方，正好赶上老和尚忙活呢。李泌仔细一看，哦，原来这老和尚啊，正把白天捡的干牛粪堆成堆儿，点上火，打算烤芋头吃呢。就看这老和尚坐在火堆边上，团成一团了， 这脸颊上啊还挂着一长溜都快冻冰的青鼻涕。要说旁边有人靠近，这老和尚肯定能知道，可是呢这老和尚啊就跟没看见似的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李泌一瞧，嘿，这人挺各色，不一般，于是啊也没言语，悄悄的就坐在老和尚对面了。就看老和尚一边烤芋头啊，嘴里边嘀咕，不是个好东西，肯定要偷我的芋头。李泌啊也没往心里去，一边听老和尚在这骂，一边看着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老和尚突然一抬头，死瞪着李泌，就把他刚刚吃剩下的半个芋头递过来。这老和尚平日里疯疯癫癫的，泼爷拉撒的，别说没人跟他说话了，但凡离近点儿，人家都躲着他。就看这老和尚手指的缝啊全是黑泥儿，基本手伸出来啊看不见肉色儿。李泌先是被老和尚的举动吓了一跳，紧接着什么都没说，恭恭敬敬的接过这半个芋头，也不嫌脏给吃了。这老和尚瞧李泌把半个芋头吃了，傻乐了一下，嘿嘿，好好，你不必多说了，看你的诚意，我就许你做10年的太平宰相吧。你修炼的道行嘛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说完拍拍手起身走人了。也许是这老和尚的预言应验了，也许是这李泌命里该着。长大之后，李泌啊不能说是担任了宰相的职务，可在皇上眼里，他的地位可比宰相还重要。不过就像早先张九龄反对李泌过早的当官一样，这朝廷里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人心隔肚皮，表面上貌似爱财惜财，可是骨子里边啊难免就会对李泌心生嫉妒，招来祸端。李泌17岁那年，有一次闲来无事就做了一首诗，大概意思是说呀，李泌觉得自己很有才能，日后不是学道成仙就是建功立业，但凡拜读过这首诗的人，无论是从这写诗的文笔还是李泌的远大抱负，没有一个不夸的。可当这诗传到张九龄手里的时候，张九龄啊开始担心了，赶紧把李泌叫过来，李泌呀，我知道你的才能，不过过早有了好声望可未必是好事儿啊，你应该学会隐藏你的才能，这才能尽善尽美，古人讲韬光养晦呀，把本事藏起来，这是古人的美德。更何况说李泌你现在是个孩子，要写诗可以，赞美风景，夸过皇上，夸过先贤，别老表现自己，这对你是一种保护。其实张九龄的意思啊，就是想让李泌低调一点。李泌虽然是个孩子，可是为人处事这方面跟张九龄一比，那就是嫩草一根啊。听到张九龄这么提醒自己，李泌感动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打那儿起，李泌无论是写诗还是做文章，再也没有设计过自己。张九龄一看这孩子如此有心计，而且听劝，前途不可估量啊。不过像张九龄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和他相比，有人瞧见李泌这么出色，这心里可就不平衡了。早先咱们也说过，李泌因为才智过人，好多人都争着抢着把他往家里请，为的就是啊，让这位神童能和自家孩子做朋友。朝中大臣这样，真龙天子也这样。当时唐玄宗就把李泌给召进宫了，派他去了太子的东宫去熏陶太子李亨。都是孩子，年龄差距呢又不算太大，所以没出几天功夫，这俩小孩啊成好朋友了。李泌在宫里头大出风头，和太子的关系又好，太子还把他当作老师看待，这下 可惹来大臣杨国忠心里不高兴了。杨国忠呢，咱也熟，他就是杨贵妃的哥哥。杨贵妃那么得宠，他这大舅子想当然的也得跟着享福。别看没什么本事，可是这手里的权力却极大。杨国忠最擅长的就是拍马屁，既然真本事没有，就得靠这个来得宠啊。所以只要是和皇上沾边的人，他是人家喜欢什么他送什么，人家高兴听什么他说什么。这回有了这位神童李泌，和太子关系这么好，一下就显不出他来了，那他能不着急吗？这不是抢的饭碗吗？于是这杨国忠是天天找机会，打算把这孩子给挤走。论才华呀，这杨国忠你再学200年赶不上李泌，可是论起看人下菜碟儿、使绊子，这李泌啊真不是杨国忠的对手。没过多久，李泌写了一首感遇诗，这下可让杨国忠逮着机会了。拿着李泌这首诗，杨国忠回家琢磨了好几天，等把这理由想周全了，扭脸儿就找唐玄宗去了。皇上，您看这李泌都写的些什么呀？这字里行间的意思不就是讥讽时政吗？您看刚多大点的孩子呀，就能写出这样的文章，要是等他翅膀硬了那还了得。您可不能光看表面啊，他聪明，对，没错，可是如若他跟您不是一条心，这聪明劲儿使到别的上边，日后就是祸患，您可得三思啊。杨国忠这通捏造文字狱啊，就是想让唐玄宗对这孩子不放心。唐玄宗呢，被杨国忠这么一说呀，心里也二乎了，琢磨来琢磨去，最后决定把李泌送到外地去。李泌一听说这事儿，心里那叫一个不高兴啊，心说我写诗啊是想讽刺一下杨国忠，提醒你皇上一下，可你却听信小人谗言把我调离京城，这不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吗？我呀还不受气了，我也不等你把我发到外地，我先走人，我隐居深山去，离开你们这些脏心眼的人。李泌这一走可就没回了，直到安史之乱，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，太子李亨继位，是为唐肃宗，这才想起那个隐居深山的李泌。安史之乱的时候，由于唐玄宗逃跑，唐肃宗继位又很匆忙，所以朝中一切事务都是乱七八糟的。按理说这个时候正是满朝文武帮助皇上分忧的时候，可谁成想这唐肃宗手底下的大臣加到一块还不到30位呢，而且没有一个乐意站出来帮着唐肃宗分忧的。唐肃宗着急啊，想赶紧平复叛乱，想来想去啊，得了，把我那个深山隐居的老师李泌请回来吧。而李泌呢，就跟和唐肃宗心有灵犀似的，估摸着天下大乱，唐肃宗肯定会找他帮忙，也从山上下来赶到了灵武。俩人一见面，唐肃宗就跟瞧见宝贝似的，一把就拽住李泌了。那个时候这临时的小朝廷也不讲究那么多礼数了，所以自打李泌进宫之后，这唐肃宗和李泌啊就跟小时候一样，进进出出的全在一块儿。唐肃宗甭管大事小事全找他商量，而且对于李泌的意见也是言听计从。对于这么一个好帮手，唐肃宗巴不得他能辅佐自己一辈子。可是李泌既没有官职也没爵位，而且一心研究道教，说得明白点，人家肯帮你那是出于私人朋友。所以唐肃宗就老想给李泌啊封一个宰相当的，这么一来呢，有了官职了，李泌肯定啊就不会走了。可李泌呢没领皇上这人情，皇上啊，您待我就像知心好友一般，这可比当宰相尊贵多了，何必非要我挂一个虚名不可呢？唐肃宗一听这话，得也不好意思再勉强了，也就没再坚持。 李泌在山里修行的时候，一直穿一件白袍子，显得仙风道骨。虽说这回进了宫了，可是没有官职啊，所以呢没官服，他还是这身打扮。加上平时老跟唐肃宗在一起，所以皇上穿着黄袍子，他穿一身白袍子，特别显眼。有一回李泌陪着唐肃宗一起巡视军队，好多士兵在后边就小声议论，哎，你们瞧前头那个穿着黄袍子的那是皇上，后边穿白袍的那个那就是山里来的隐士。大家伙的议论唐肃宗和李泌多多少少啊能听见点，就看唐肃宗眼珠一转，这主意就来了，赶紧吩咐手下去，你们给李泌李大人拿件紫色的官服来。李泌站在旁边也不好说什么，只好硬着头皮穿上了。瞧见李泌穿上了，这唐肃宗也乐了，怎么样李泌，你这官服都穿上了还能没个官当吗？你呀就做我的军师吧，没事呢再教教太子如何呀。您瞧瞧唐肃宗多有心眼啊，他就料定了李泌对于这些议论也觉得有点不好，趁着机会啊逼着李泌当官，他是想当也得当，不当也得当。李泌这军事虽然当上了，可是却一再表示只是看在国家有难，只好委屈一下，只要平定叛乱了，希望还能有一个自由身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那时候，大将郭子仪已经到了武陵，全国的战事一下打响，军务方面十分的繁忙，每天从四面八方送来的文书从早到晚没停过。唐肃宗一个人根本看不过来，就下令这些文书一律先送给李泌，有特别要紧的再送到他的手里。不光如此，就连宫里的宫门钥匙都由当时的太子和李泌两个人掌管。一时间这李泌忙得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了。外边这仗打得这么激烈，唐肃宗自己在宫里啊也跟着着急，他心里想回长安都快想疯了，生怕这仗打不赢他再也回不去了。这天唐肃宗实在憋不住了，就找到李泌了，打算问问他，李泌啊，你说敌人这么强大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李泌对这种战局啊其实早就有自己的想法了。皇上，您别看安禄山发动叛乱，可真心帮他的那是少数，跟着他的大部分都是被迫参加的，照我估计啊，不出两年咱们就可以把他们消灭了。说完了，李泌紧接着又给唐肃宗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，把收复长安的计划暂时放下，派郭子仪、李光弼分两路进军河北，攻打叛军老巢范阳，叫叛军进退两难，再发动各路官军围攻，把叛军剿灭。有了军事李泌出主意，将军郭子仪在外打仗，唐肃宗回长安的愿望到最后还真实现了。唐肃宗心里舒坦呐，本以为这日子算是能过得踏实点了，可谁成想这太平日子刚一过上，有人就开始找事儿了。谁呀？他那宠妃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。这俩人老嫌李泌权力大，就打算联手除掉他。这消息啊也不知打哪儿就传到太子那儿了。李泌是太子的老师啊，他着急啊，赶紧提醒李泌。可李泌呢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不打紧不打紧，我和皇上有约在先，等收复京城我就归山了，这不就没事了吗？也是，当初李泌和唐肃宗有约定，这会儿长安也回了，他李泌也能放心的走了。这天晚上唐肃宗请李泌喝酒，顺便就把他留宿在了宫里。李泌趁机会就跟唐肃宗说了，皇上啊，长安已经收复了，您就让我回去做个闲人吧。唐肃宗一听这个可就舍不得了，头几年打仗 先生与我共患难，现在太平了，怎么反而要走呢？哎，我和您从小就是朋友，您重用我，信任我，这我懂。可是正是因为这些缘故，所以我不能不走。李泌这话，唐肃宗不是不明白，只好找了一个由头，这事儿不急，今天先睡吧，明天再说。皇上，今天我和您坐在一个榻上谈话，您都不答应我，那明天朝堂之上当着那么多的人，就更没我说话的余地了。如果您不让我走，那就等于杀了我呀。李泌是执意要走，他的处境唐肃宗也清楚，既然舍不得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李泌第二次归隐深山。其实对于李泌而言，像这样归隐深山的经历，他一辈子经历过四五回。唐朝的唐玄宗、唐肃宗、唐代宗，甚至是唐德宗，都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了李泌的帮助。别看他没有像其他大臣一样在朝为官一辈子，可是在这几位皇上的眼里，他的分量比谁都重。以谦退的态度处事是道家的特点，李泌正是以这样的准则保全了自己的性命，落得一个善始善终的结局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